实夏天的天气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哈，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你就像吧，刚才也很多人会说，又一到夏天，觉得自己皮肤不太好了，哎，就这个皮肤粗糙了。咱都知道呢，银耳被称为的是平民燕窝， 对， 多吃点银耳，这胶原蛋白含量是比较丰富一些的，所以女性可以多选择一些。其实的话呢，银耳还有很多一些特别优质的一个地方。对于很多老年人，银耳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这个银耳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大家如果去想购买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今天给大家呢75大包，一包咱们就可以冲一杯。 对啊， 那既有呢，在这个季节呢喝着非常合适的，就是冻干的薏米枸杞的银耳羹。 没错。 同时呢，还有以水果为主的，就是冻干果蕙的银耳羹。那市场价刚才您说小800， 没错。 那今天呢，我们是399，您就可以拿走。好，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这两天啊实在是太热了，5点钟天就亮了，6点钟啊太阳都照在阳台上，7点半出门感觉已经要被融化了。可是呢，就是这样的天气，出门上班的时候呢，正好啊看到对门晨练回来，汗湿的衣服加上手上的早点，感觉啊是那么有活力和朝气。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虽然年龄相仿，可是有些人活得总是让人羡慕，不单单是外在的表象，还有生活方式和态度。天气这么热，好多人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泡着网，吃着外卖，觉得夏天就应该这样过。而有些人呢，即便是三伏天里，也依然坚持去健身房， 对， 感受那种大汗淋漓的畅快。 是啊，羡慕别人不如自己实践一次。就算呢我不擅长跑步，至少呢是可以做瑜伽运动，同样锻炼身体。就算我没有免费的工作餐，至少我可以给自己做一顿爱心午餐，保证营养。就算我买不起三居室的大房子，至少我可以买一床牛皮席，让自己睡得更舒服。生活从来不会亏待认真的人，就像孟德兰的水牛皮凉席一样，10年以来只专注做一件事情，就是给千家万户送上一床100%正宗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软睡席。 没错，那今天来自于川渝一带的常年水牛皮精致而成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每一床都是由20年以上的皮革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从剪裁、包边、打磨、揉料到最后的成品，一共要历经40多天，上100道的工序制作完成。 对， 所以这个厂商建议零售价一床就是8900元，各大商场超市都有销售。而作为孟德兰厂家独家媒体平台，享购时间我们特别争取到了2.2折的优惠力度。 是的， 也就是说现在起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当中立减了将近7000块钱，只要1999元，您就可以订购一床了。 是的， 活动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但是呢，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因为媒体的推荐价和电商的零售价相差甚远，为了确保当市场的良性竞争，所以本档活动啊，只有30床的备货是先到先得，订完为止。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1659的朋友说呢，老婆去商场对比了好几家的牛皮席，就属你们价格便宜，只是啊这品质能保证吗？您放心啊，孟德兰的专业做水牛皮凉席已经有20年的时间，与商场专柜的牛皮席呢都是同一生产线下来的，全部都是采用意大利传统的制皮工艺手工制作，包边走线更加精密，使用几十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您算一算啊，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花1999元订购到原价8900元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要是用上50年的话，这划算的每年才30-40块钱，别说和咱们家里的普通的凉席做对比了，就是一个礼拜的电费也不止啊。现在却可以用上整整一年的水牛皮凉席，棕红色的原皮色，美观大气，天然的牛皮毛孔，透气舒服，柔软亲肤的，就像床单一样，好折叠，好收纳，放在家里也不占地方。 是， 所以今年的夏天，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改变吧，给家人试一试牛皮凉席。4007106108，4007106108。家住东城区的李阿姨就说啊，年纪大了不能够老吹空调，可是呢天气太热了又容易得热伤风，听说啊牛皮凉席不用整夜开空调的，而且1000多块钱用几十年那肯定划算呢。还有家住丰台区的李女士说，1000多块钱就能够订一床牛皮席，本来啊我还不相信呢，没想到还真的送来了，说赶紧给我姐打电话让她也订一床。 其实在想购时间啊，很多产品都是自己用的好了才会推荐给亲戚朋友的。好，各位，最后的一分钟了，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8900元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现在活动当中只要1999元，用上几十年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划算的每年呢也就是30-50块钱。 是 4007106108，我只能说啊，凡是打进热线抢占到优惠价格的朋友，您就偷着乐吧，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价格，那真的是很难说了。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在生活当中30-50块钱带孩子吃一顿洋快餐就没了，给孩子买个玩具啊可能都不够，但是今天呢却可以享受一下牛皮凉席，天然的毛孔，透气性十足，用我们家小朋友的话来说，就像爸爸的肚子一样，又软又凉又舒服，再加上呢牛皮席啊它是属于这个动物蛋白的，很健康。 没错，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当然还有一点你没有说到，就是打理简单又方便。你像之前有一位这个吴女士说的一样啊，一到夏天很多妈妈每个礼拜都会这个洗刷晾晒席子，你像平时工作已经很辛苦了，难得有个周末休息，把时间都浪费在打扫家务上，太烦了。对，但是牛皮凉席不一样啊，温水湿抹布一擦自然晾干就可以了，给全家健康。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提醒各位，我们的活动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孟德兰的水牛皮凉席呢，不需要原价的8900，也不需要咱们之前推荐的2599，只要1999就能够订购一床了。4007106108，4007106108，给父母用不刺激关节，给孩子用，给爱人呢不用整夜的开空调。总之啊，投资一次，全家共享。最后的30秒钟，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等，等一等，等一等，多 等一会儿幸福一生。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啊继续给大家讲讲高粘血症的一些知识。因为啊这个高粘血症啊，你如果不到医院去做血流变检查，你根本不知道，你就想不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老人本来这个血管弹性就卷热，这个管腔呢渐渐的变窄了，血中的某些成分就增多，你比如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球蛋白啊、纤维蛋白原等等，这些都可以沉积在血管内。如果你血流在缓慢，血粘稠度就迅速的升高了，再加上呢中老年以后，特别是你有糖尿病啊这样的基础病，还有高血压啊、高脂血症这样的基础病，它自身的新陈代谢和排毒能力就下降，然后就导致啊血液中夹带着的大量因为衰老而死亡脱落的血管上皮，它这个碎片就特别多，多余的游离脂肪颗粒也多，以及外界环境毒素这些血液中的垃圾，它们在纤维蛋白以及血小板的作用下就凝集成固定的或者流动的血栓。血中的纤维蛋白以及血小板呢，因为聚集太高了，在这个异物周围就凝聚在一块形成血栓，干扰血液的正常的流速，使得这个血液粘稠度呢有增无减，血细胞流动的时候呢就步履艰难，结果就造成了恶性循环。同时大量的脂质沉积于血管内皮细胞上头，造成血管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的管径啊缩小了，收缩能力也下降，这样呢就使得这个血细胞以及营养的运输就变得更加艰难，就造成了局部或者全身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心绞痛啊、心力衰竭啊、或者心梗啊、高血压或者是这个脑梗啊，或者是肾脏的一些功能的问题。血栓的形成啊，就跟那个血管内埋下了地雷一样，当它增大或忽然脱落入比较口径小的动脉的时候，就会阻止血流，造成心脑肾四肢动脉的栓塞，使得依赖这个血管供血的组织缺血缺氧或者坏死。高血压发作的时候啊，这个头晕就是脑血管的痉挛收缩，然后血液粘稠度又高，使血流速度缓慢，造成了脑瞬间的缺氧，跟这个有关。还有肾病的病人啊，肾小管的毛细血管有微血栓，也可以造成肾小管的损害，造成肾功能衰竭。所以这个高粘血症呢，对我们这个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啊，就是有的人呢就不太注意这个事儿，老年人呢，我觉得呢就更得注意了，因为我们这个一个老人本身就血液粘稠度容易增高，血小板功能亢进，每年的特别是北京啊，七八月的时候，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候，气压又低，这是这个在整个咱们这个全年中啊，血液粘稠度在一年中最高值， 以后随着气温的下降呢，血液粘稠度也逐渐下降，到了最冷的一月份的时候，人的血液粘稠度就到了低值了，随着气温的回升呢，它又会增高。所以血液粘稠度过高过低对人都有影响的。最热的时候呢，血液粘稠度最高，所以这时候容易发生血流缓慢、血栓形成。然后医学上也证明了，医学资料统计证明，一年中的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就是这个时候，是血栓性疾病第一个发病的高峰，其中血栓性疾病就是脑梗。所以这时候呢，急性这个时期内啊，也是急性心肌梗死的高发期。那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就应该特别的注意，这个对于血液粘稠度这个问题的防治。那么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啊，因为你不可能老去查这个血流变。那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告诉你了啊，前头这么多的环节以及这个气候有这么大的影响，而且这个季节呢是最高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呢？有什么预防措施呢？我们一般呢都讲这个血液粘稠度最好的稀释制剂就是这个白开水，要比较多的饮水，特别要注意啊喝水的时机，比如早晨起床前，然后每天饭后一小时，还有就寝之前，最好呢每天都饮用啊，我们说八杯水啊，就是人根据自己的饮水习惯，还要选择还应该选择呀、就是最佳的稀释水。最理想的稀释水是什么？20度到25度的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它的张力啊、密度啊、生物活性啊，都接近我们的血液和组织的细胞，有利于冲淡血液，然后啊就缓解这个血液粘稠度，保持体内的循环顺畅。这个饮水啊，降这个粘稠度啊，也是很有学问的。你要喝饮料、喝浓茶、喝盐水、喝冰水，甚至这有人喝这个人造的纯净水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不是很理想的。因为有些饮料虽然口感好，有一定营养，但是更多的呢，它是糖分呐、糖精啊、色素比较多，其他的这个添加成分比较多，对于胃黏膜有刺激，加重肾脏的负担。另外，摄入过多以后会转化成脂肪，甚至引起肥胖和糖尿病。盐水呢喝多了以后，它可以使细胞脱水而影响这个体液的平衡，冰水刺激胃肠，造成这个胃肠黏膜的收缩，影响消化腺体的分泌而影响消化功能。纯净水它是因为不含有微量元素，只能促进人体内的废物的排泄，长期用呢也是没有特大的好处。我们说最理想的是开水在自然凉到20度到25度的时候，实际上呢就是跟我们的室内的温度差不多，跟我们这个空调达到最大状态25度左右，这个情况呢是最相近的。原因就是这个时候啊，我们刚才说了，它的理化特性啊发生改变了，它的理化特性与生物细胞内水的化学成这个化学特性就特别相近似了，所以机体呢一个特别容易吸收，容易渗透到皮肤和皮下组织，使这皮下脂肪呈于一个半液体的状态，而使得皮肤丰腴弹性，而且这个国外有一些这个学者就研究发现说，这个凉白开有特殊的生物活性。第一，它容易透过细胞膜，能增加血红蛋白的含量，还有改善免疫功能。常用凉白开的人呢，他体内的脱氢酶活性增加，肌肉中的乳酸的存在能够减少，所以就不易感到疲劳。所以这个饮用的凉开水被认为是一种内冲洗治疗，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以清晨呢还有餐前呢睡前饮为最好。而且呢清晨它饮水可以很快的被利用吸收，有利于洗刷这个胃肠，还有血液稀释，再有就是血液循环加快，保持我们体液的平衡，而使得这个心脑血管病啊得以一定的改善。一般来讲呢，我们在平常啊临床上也经常说这样，当然现在这个水那个水都很多，但是总的来讲凉白开最容易得到，而且最好，好的原因就是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讲了，而且呢你要这个时间要分好，比如早晨起来就喝，科学家有这样的研究，早晨起来你用这个250毫升的水喝进去以后，它在半个小时左右可以使得你这个血液粘稠度的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尤其那个早晨一起来就头晕眼花的啊，当然心率衰竭啊，让你限制水的人不在内， 你喝了以后半个小时你就觉得非常清醒，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时机。而且你这个如果餐前稍稍喝点水呢，这个水可以普遍的补充到我们全身的细胞，保证分泌足够的消化液来促进消化吸收。然后睡觉前，晚上睡觉前你喝点水呢，能使血液稀释，防止血液粘稠度在晚上它就浓缩了，引起血栓形成。这是预防的这个办法。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选用一些稀释血液的食物，比如这个像这个黑木耳啊、大蒜呐、洋葱啊、青葱啊，还有这个柿子椒啊、香菇啊、草莓、菠萝，还有柠檬，这些呢，它们都是具有这个像阿司匹林一样的抗凝食物。像还有就是西红柿啊、红葡萄啊、橘子啊、生姜啊，具有这个这个都具有这个像这个啊阿司匹林一样的抗凝的作用，特别是像欧洲人呢，特别容易用黑木耳，几乎他们天天都在吃，它是非常好的解凝剂。还有就是西红柿也是这样的，因为这些东西啊非常好得到，还有一个就是调节血脂作用。而使得血液粘稠度下降的萝卜啊、香菜啊、山楂啊、紫菜啊、海带啊，甚至于我们现在这个夏天有的马齿苋呐、核桃、玉米啊、苹果啊、猕猴桃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有稀释血液粘稠度的作用。那经常你换着，经常吃一点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当然饮食上也是啊，要煎炸烧烤一定要少吃，尤其在夏天啊，要清淡的饮食最好了。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而且呢，灵芝的本身它就是一个偏碱性的，有多种营养物质的菌类物质。你比如它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B1 B2 B6 和维生素 E， 另外有14种是微量元素，它的比例大当跟我们身体的比例大当非常接近，因此非常好吸收。因此在我们用了这个灵芝以后啊，它出了有10大类150多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的一些物质之外，它这个化学成分非常非常复杂，10大类150多种，那么它还有非常好的营养物质，你比如它有这个碱性的这个常量元素，像钾元素啊、镁元素啊、钙元素啊，这些都有。再有就是呢，它还有比人参还高5到6倍的有机锗元素。有机锗元素是强而有力的免疫增强剂，在你受到感染的时候，它可以促进我们身体干扰素的生成，而抗这个病毒。任何病毒去了，这干扰素都到第一线。再有就是灵芝里头啊，有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非常好的物质，药理活性最强的物质，也是灵芝是主要的起作用的成分。它很好的作用就是它能够抗氧化，现在我们用很多的保健品都有一项抗氧化，抗氧化实际上就是清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它可以呢增高超氧化物歧化酶、谷胱甘肽酶这样的活性，这个活性的增加可以有效的清除自由基，把它抑制，可以抑制32%，而且可以降低这它对细胞的损害的反应能力，能够提高81%，这个抗氧化作用那就非常强了。在灵芝里，除了其他的有效成分，主要还是水溶性的高分子灵芝多糖。另外，这个高分子灵芝多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它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内分泌腺体、内分泌细胞分泌平衡足量的激素。我们知道激素在我们身体里虽然分泌的少，但是它是对新陈代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好的是什么？特别是糖尿病病人，那它可以呢主动的去修补已经受了损伤的胰岛里的 B 细胞的损伤，它可以修复它，自动的修复，而且呢让它在恢复它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再有就是呢，这个像灵芝酸 A、灵芝酸 B， 它可以呢减少肠管对葡萄糖的吸收，而使血糖下降。再有就是像这个灵芝酸 A 呢，还可以使这脂肪不变成葡萄糖。还有就是促进我们周围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这些最终的结果都是血糖下降。血糖下降一项就可以使你的血液粘稠度得到非常好的改善， 它也可以影响其他的代谢，可以非常好的得到改善。当然这个灵芝多糖它还可以促进我们的骨髓更多的生成这个血红蛋白，这样就使得我们的红细胞血红蛋白的携氧能力能够保证，而使得我们缺氧的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锗元素也是这样，一个锗元素咋三个转氧原子到器官里头还把它放掉。我们知道糖尿病病人呢、啊、也是因为这个高粘血症啊，也是因为这个血小板聚集过多啊，这高凝高质高粘的状态得不到改善而引起这个缺血性的中风，还有就是心梗啊这样的疾病。那么灵芝呢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它这个有效成分呢，像这个灵芝酸呢、啊、还是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啊，腺苷腺苷类的衍生物啊，还有这个各种酶类生物碱生物总碱，这些有效物质有效的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这样就使我们的身体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特别是呢在抗氧化上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清除身体的垃圾自由基，这样来使我们那个不管是糖尿病病人还是其他一些生理病理上的一些改变呢，能够因为你常用灵芝得到很好的改善和修复，而使得我们的健康得到维护。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